也不愿再多说，灵魂也有了傲裂风，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 凋落。喜爱1033匿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新网消息，教育部目前要求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加大招生信息公开，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等考生的信息，录取要求、录取结果均需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高校招生网站公布，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保监会昨日明确，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开展电话销售业务的，应实施全险种、全过程录音，对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严格保密。10日，环保部对吉林省四平市及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北省衡水市、山东省淄博市、山西省长治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约谈要求相关单位应不断改善大气和水环境的质量，按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20个工作日内报送环境保护部，抄报相关省级人民政府。近日，考古人员在圆明园游园的两段巨大石条上发现了嘉庆皇帝的御笔题刻，在御题两个字下面发现了两个印章，其中一个是玉玺，写着嘉庆御笔之宝，另外还有一个叫素文诗礼领星传。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三

没有梦，所有感觉已经懂，就看一切都随风。你能让我心动，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心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Yeah.